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吴银，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88集。 就在大下坡将要结束时，小姑娘的自行车压上一颗圆形石子，砰的一下摔了，声音很响。夏九家只是看着，整颗心脏都咯噔一下，膝盖一疼，没有多少犹豫，便从自己背包里面摸出一次性的碘酒纱布还有药膏，推门下车。他拿出一份，撕开外包装，抽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进了黄色碘酒的薄薄的纱布递给姑娘，又教她使用。 谢谢啊，你也是中国人吗？ 他一边与夏九家说话，一边处理自己的伤口。 对，东北的。 啊，我天津的。 好地方。 一聊发现都住同一个酒店，就在前面不远。夏九家帮对方推车，将人送回住处。到了能看见小木屋时，小姑娘问。 加个微信好吗？啊，在这儿遇到超有缘分，就是交个朋友。 夏九家微微一愣，感觉到了些事情。 不好意思啊，我家那位还在 KFC 里面打工赚钱呢，我在这头加人微信有愧疚感。 虽然夏九家只是开玩笑，小姑娘还是尴尬。二人告别挥手，各自回到各自木屋。酒店没有 WiFi，但夏永和有一个能使用流量的电话卡，夏九家便借来与还待在国内打工的沈西打字聊天。他把白天坐在车里拍的动物一一发去，每种动物一到两张，一个不落。有的动物沈西没见过，便直接问夏九家，夏九家逐一解释。 这是猎狗，给你看狮子，二月狮子都没有吃的，他们主要大迁徙时吃角马，那是一场盛宴。现在草长得太高了，他们出门捕食会非常的不方便。你往后面看，这几张是火烈鸟，火烈鸟没剩几只了，这个季节都在产崽。对，满湖的火烈鸟现在无法看到了。 他们聊了许久，最后夏九家捂着被子随口问， 这些动物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足足过了一分多钟，沈西才发回一张照片，上面带着一个用 APP 加上去的红色圆圈标记。 最爱这个。 夏九家一看，发现那是缩回车里扣回顶盖以后拍的，拍的是长颈鹿，一共两只，很大，分别居于屏幕左右两侧，中间空着，只有黄绿的草。因为夏九家想同时框进两只，才搞出了这种很奇怪的画面。可沈西框的是中间某处一个红色圆圈，什么都没框住，上半部分是蓝色的天，下半部分是黄色的草，动物都在外面。夏九家怕自己弄错，仔仔细细观察着圆圈，觉得还是空空如也呀。 长颈鹿？ 不是，看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有。 夏九家调亮照片再看过，终于发现那儿有一个浅浅的虚虚的倒影，自己举着单反相机映在车窗上的倒影。 别的看看就忘了，没有什么最喜欢的或者最不喜欢的，只有这个不同。 夏九家在被子里面扭了两下， 不知道说什么。东宝，明天干什么去啊？ 去另一个国家公园，叫……忘记了。我爸以前经常带队参观呢，想要就地重游。 哦，好。后天呢？ 据说是去乘热气球。 哦，听上去很有趣哎。 我爸排的活动应该不会有错的。沈西，早点休息吧，晚安。 晚安。结束聊天之前，沈西忽然又发消息：东宝，我在啃啃前台接单收银的时候呢，就总是想，对方都不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对象，这样一来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只是对方傻不知道，以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前台呢。 R中第二科创大赛特等奖创业公司的股东，所有身份在他看来都不如这某人男友。 傻的是你，睡吧。 夏九家知道，有些人呢身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既矛盾又融合，但是他也不知道沈西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是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又聪明又傻。小木屋外有报警器，夜里如果有小动物出现，酒店就会拉报警器，一声是猎狗，两声是犀牛，三声是狮子，四声是大象。大约两点的时候来了一只犀牛，夏九家并没有起来，蒙好被子继续睡觉。第二天，夏九家夏永和又去国家公园，刚刚进入大门不久，他们便遇到辆抛锚了的汽车，一看居然是三个同胞。夏九家夏永和互相对视一眼，邀请对方上车，让当地司机自己留在原地等待公司拖车。五人自然边游边聊，夏九家惊讶地发现对方竟是几个无国界医生组织里面的医生，他们正在非洲执行长期任务，抽空跑来国家公园过过眼瘾。三个人里一个是产科医生，一个是外科医生，还有一个护士，在健康站和流动所提供基层医疗护理、常规疫苗注射、产前产中护理等等项目。他们说还有其他同事负责艾滋、乙肝、结核等传染疾病。 2017年大旱，野生动物家养分处纷纷死亡，疟疾肆虐，那个时候来的这里，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来逛国家公园。 夏九家听得愣愣的。随着聊得深入，夏九家对三个人的医生经历分别有了一些了解，其中一个曾经历过也门空袭。 那个时候啊，伤者太多，必须尽快进行分流，我查看伤者伤势，在胳膊上绑绑带，黄色绑带说明情况不太严重，可以等等，红色绑带说明生命正在流失，必须抢救，而黑色绑带说明治愈希望渺茫，建议放弃。我看上几秒就得做出决定，我直到今天依然记得，那一个个被我绑上黑色绑带的人们，在看见医生赶到时的重燃希望的眼神。有时候夜里我都会琢磨，我的那些个决定真的全都是正确的吗？ 见他这样，另外两个同事开始轻声安慰。还有一个经历过苏丹战乱。 有一次我们所在的难民营非常危险，项目主管说大家都有父母子女，他能理解，如果害怕就乘来送物资的小飞机离开，立刻回国。当时我们全都觉得肯定要跟至少几个同事告别，于是我们都去了停机坪，结果飞机降落，卸下物资又起飞，没有一个人走。 最后一个在较贫穷的几个非洲国家当过产科医生。 去年我在塞拉利昂，妇女分娩死亡率是1/8，那些姑娘那么年轻，而且在文化中女性地位非常，哎，几乎等于生育工具。有时好不容易救回来对方，他觉得没有子宫不如死掉。于是我们一边觉得愚昧不堪，一边全力保住子宫，因为就算没有生育能力，他们也会觉得还有希望。 夏九家一路听到许多故事，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小众群体，这让他想记录下来。以前他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他用手机搜索许久，找到一些深度报道，但看过后觉得大多比较表面，不像自己这样细聊十几个小时，掌握大量信息，拥有许多感受。还有一些文章虽然比较深入，但也总归是有自己刚刚知道对方却不知道的东西。他有点想把自己刚刚知道对方却不知道的这一部分故事讲给外界听听，不想他们静悄悄地藏匿于时间的缝隙里。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